Ragazine 第一次網聚。七月開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開咗不平凡嘅旅程，得到各位網友、聽眾、主持、嘉賓、工作人員嘅相助，我哋由最初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包括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範疇，由最初嘅寂寂無名，到而家每週50,000以上嘅總下載率，更加重要係呢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而家已經超過300名會員，仲不斷咁增加緊。呢啲證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過呢個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3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嘅网聚，我哋会邀请一班嘅主持同埋嘉宾出席，希望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時間晚上7点，地點灣仔大榮華酒家，地址灣仔市超域道1号，費用會員150，亦都可以用會員價定留更多位，非會員250。聯絡請電郵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題網聚，寫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會盡快回覆關於入數同埋其他詳情。12月1日星期六，約定你 ，Ragazine。第一次望著 澳門街第二節翻嚟啊！咁啊，大家好啊，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啊，我係文俊司徒。咁就今日咧，咁啊好開心啦！咁啊點解咧？咁啊因為我哋咧有個澳門街嘅美國聽眾咧，咁啊 Stanley 嚇，咁啊專登咧過嚟澳門玩啊，咁啊第一次過嚟澳門，咁啊過嚟咧咁啊探我啦，咁啊另外又揾阿烏博士啦。咁啊，所以咧，今日 Stanley 過嚟澳門咧，咁因為佢本身咧，其實阿 Stanley 咧，咁都係即係一個咧係有呢個學術水平嘅人嚟嘅。咁啊，我咁講啦，我覺得 Stanley 係個文人啦。咁啊，因為係因為我都拜讀過阿 Stanley 嘅一啲作品啦。咁啊，覺得阿 Stanley 嗰、那個即係嗰個學術水平個草位都好高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即係咁樣講啦，逢係讀書人嚟㗎，好似博士咁，阿烏博士點會去賭場嘅係咪先？去都係去賭場嘅 buffet 度食 buffet 嘅啫，係咪啊？都係去食下食下 cafe 嗰度食下嘢啫。咁所以咧，咁啊，阿 Stanley 今日嚟咧就絕對唔係去玩呢個龍頭產業啊，就係、是、過嚟就美食之旅啊。咁啊，啱啱第一節咧，我哋即係講過下啦，喂。葡國餐啦，佢食嘅葡國餐啦，講下葡他啦，咁啊，頭先又講過下個地道牛雜粥啦，咁啊，阿博士都分享咗呢、這個葱入面有小強係嘛？係係啦，咁啊節目嘅質素又拉低咗啦，咁啊隨住第二節翻嚟又拉高翻啲啦，咁啊俾個機會你將功贖罪啊，博士。頭先阿 Stanley 哥第一節臨完佢嘅問題乜嘢啊？ 哦，佢想講話點解啲牛肉咁貴啊嘛？ 唔係，佢係問緊你三圍好似。 唔 係喎，佢唔係咩？ 梗唔係啊！ 哦，好啊，咁啊，咁我哋要答阿 Stanley 呢個問題啦。咁啊，其實呢樣嘢咧，我哋澳門街咧，咁啊之前咧，咁啊都有集數咧講啲通脹、啲物價好恐怖啊。其實唔止 嗰集啊。 我都唔係好記得，其實。有幾多集講過？有好多集都輾轉講過。 係咯，講過係咯，有一集專門講過。 咁啊，跟住咧，牛肉咧唔止香港嘅，澳門好貴，同埋澳門咧新鮮牛肉咧早排係停咗成個月冇啊。咁我哋喺節目都講過㗎，係澳門冇新鮮牛肉食。咁啊，個供應問題咯。咁啊，呢、這個我真係冇乜大探究，但我知道咧，而家嘅牛肉貴法咧，就係講緊啦，譬如肥牛嚟計嚇，係佢個加幅咧。係10%咁㗎，係甚至乎譬如話 即係所有其實唔止牛肉嘅肉類咧，豬肉咧個升幅都好貴。其實唔止肉類嘅菜都係。而家咧嗰個食物嘅物價咧好貴嘅，即係我哋做飲食業嚟計咧，嗰、那個原材料嗰個價錢咧係一年啊係升咗起碼6-8% 拉雲嚟計，拉雲。咁啊樣樣嘢飲料啊，所有嘢都加曬咯。 你講死。 飲料咯，因為我唔好嘛，唔舒服啊嘛。 我知道。 你再唔係，我知道你想講咩？你入廁所屙一杯我同你講。 冇。 咁啊係，你一作為一個博士，話曬都。 我聽得唔清楚。 話曬你都讀過書，點解硬係中意做啲質素咁低嘢咧？拉高翻啲啊嘛，知唔知？ 咁我再高啲咯。 係啊，你嗱，我而家俾時間你，我開始咧。俾啲時間你去假設你當你自己係一個主持，你係司徒博士，你去講一啲話題出嚟，令聽眾係覺得你嘅質素拉高翻啲。 我點及得你啊？ 快啲啦，快啲！ 你講翻啦，我哋少嘉賓嚟㗎咋？ 唔係你講下牛肉嘅問題啊！ 牛肉真係呢個冇乜點探究過喎， 所以你有冇發覺咧？我呢排同你打邊爐咧，我都淨係嗌肥牛食啊，即係咁先回到碗啊嘛，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 好咁啊 ，Stanley， 呢個真係唔好意思，牛肉答你唔到。咁有冇其他嘅問題方面講下？你可以隨便探究。 講甜品啦、 啊。甜品。 葡式甜品啦、 啊。啊，都好喎、啊。咁你頭先食緊啲咩葡式甜品啊？阿博士，阿博士 正， 阿博士。博士講啦，因為甜品我真係冇乜效果，除咗蛋撻之外。 摩康布丁咧。 喂，你講下摩康布丁咩嚟㗎？ 摩康布丁上面係嗰啲下面嗰層係餅碎嚟㗎嘛。 係。 係啲加拿餅嘅餅碎咯，跟住之後有啲木糠嘅布，即係啲布丁啦。 啊。 好 cream 嘅嘢啦。 啊，跟住咧？ 跟住就上面再加多一陣嘅加拿餅嘅碎咯。 跟住咧， 木糠布丁咯。 咁你都好籠統咁，其實 係 咩？ 即係如果我係， 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愛爾及利亞嘅聽眾，我從來未食過木糠布丁，係咪先？我咁啱咪聽唔到，咁啱我識廣東話，我真係唔明白你贏緊啲咩喎？ 哦，咁即係話個木糠點嚟咧？其實個木糠咧就係話係啲餅碎嚟嘅，係就咁樣咯。 加拿餅咩嚟㗎？ 加拿餅某香港某個牌子。 加拿餅係做好多甜品嘅原材料嚟嘅，知唔知啊？好多餅底都用加拿餅， 即係芝士餅嗰啲又 馬麗餅咯， 馬麗餅啦，係咯嗰啲咯。 咁啊木糠布丁，咁你繼續講啦，你有咩想講啊？ 哇！木糠布丁有硬啦，即係有硬食嘅同埋軟食咁樣咯。 你繼續講 啊！咁就睇你個口味咯，即係中意食硬嗰啲定係軟嗰只咁樣咯。你有冇之前有冇食？你有食過㗎啦。 我唔中意食木糠布丁， 因為嗰陣。似忌廉嗰陣味。 我自己唔中意食忌廉，另外咧，我覺得好滯。 唔一定㗎，同埋你有咩？其實而家木糠布丁都有唔同嘅味啦。 不如我又講一樣咧，我好珍惜，但係好多人都話好食嘅嘢啦，好嘛？葡式燉蘋果有冇食過？ 細個食過。 係唔同你哋出面食嗰啲西式燉蘋果，佢真係咧成個蘋果燉咗，跟住中間咧抽咗嗰條心出嚟，跟住咧再落啲嗰啲焦糖啊，跟住落焦糖之外咧，出面咧再用嗰啲叫咩啊拖肥醬， 好食， 係啊嚟到去拌，但我覺得好漏咯，我覺得燉出嚟嗰個唔似蘋果，嗰個似雪梨， 酸啊嘛。 好怪嗰陣味，但係佢哋個個都好食。 同埋咧有一種蒲菜啦，蒲個菜我唔知道有啲人係接受唔到，唔知道有冇食過係嗰啲海鮮飯啊？ 有。 佢咪攞啲蝦頭嚟整嗰啲汁嘅。 係冇錯。 係好，即係陣味好腥啦，同埋大苦啊嘛。 佢仲要咧，佢話係攞啲蝦膏煮味出嚟㗎嘛。 係啊，同埋將個所有蝦頭攪碎去。整出嚟嘅蝦汁嚟煲個飯， 我反而中意咧。如果係中式嘅做法咧，佢係用蝦殼嚟替味噶嘛。 係啦，咁會好啲咯。 蝦殼清啲咯，但係佢蝦頭咧，佢嗰種做法咧，其實源自乜嘢咧？有冇飲過這個即係啲龍蝦湯或者啲蝦湯啊？其實咧，即係嗰啲好結嗰啲啊，嗰啲所謂法式龍蝦湯咧，佢哋就全部攞蝦頭嚟熬，即係佢呢個係西方嘅做法嚟嘅。 係，即係問題佢揸到。即是蝦頭嗰啲腦，即是蝦頭入邊腦汁嗰啲咁樣。 高咯、 啊。係咯，跟住揸到。 你叫高啦、啊！你啱啱又將個節目真係拖低你。如果你話俾大家知，其實咧，我講好殘酷嘅現實，其實蝦高咧，其實係佢個腦嚟嘅。 咁係佢個腦嚟㗎嘛？呢個事實嚟㗎嘛？ 大家嚟講蝦，跟住就會蝦永遠絕嗰啲，跟住咧大家咧就好似哇咁。 我講事實啫，咁樣即係熬出嚟嘅汁咁樣嚟煮咗飯，唔係。 開頭之前有帶過啲朋友去食啦，佢係接受唔到 啲汁入面仲要有蝦酥添。 係，即係冇蝦酥，但係即係覺得好好重口味啊！對佢哋嚟講，覺得。 反而我同你講啊，西班牙海鮮焗飯係咪好食好多？ 係啊。 同埋咧，因為入面有番茄啊嘛，係嘛？ 係啊。 其實番茄咧係一個好重要嘅。 同埋咁，我發現，琴日我發現咗一樣嘢，你中意飲嗰只金寶湯咧，而家出咗蒸氣隔番茄醬咯，一罐番茄醬。 哦，跟住咧？ 新出嘅，我就係配飯啊，配意粉啊。 等我買一罐就不嚟食先。 係啦，新嘅新出嘅。 唔要意粉就不嚟食，點餅乾，點蛋卷。 哇！ 咁啊，阿 Stanley， 你繼續諗下，你有冇呢個問題可以問我哋嘅？有冇試澳門手信啊？ 手信咧就是、有好多有啲雞蛋卷啊，或者係嗰、那個 係 係嗰個 杏仁餅， 杏仁餅好出名嚇。 有今日有冇行過嗰條手信街啊？有冇 經過？但一陣經過，但一陣因為好想趕去多啲景點啊，所以就冇特登去試。 但係應該佢一見你個樣咧，就一睇你第一日知你係遊客，第二知你老細，應該幾廿百個人混埋話你，哎食啊食啊食啊食啊！ 唔會啊！ 唔會啦！ 認得我呢個街坊嘛？ 哦，因為見到你係街坊。 係啦。 所以就唔招呼啦。係 啊。 其實好衰嘅真係，佢而家唔招呼街坊啊，真係係咪先？淨係招呼曬啲嘅見你係啲香港人啊，見你係啲國內人啊，淨係招呼曬。 其實香港而家都係咁情況。 係咯，我哋不如講下呢、這個消費文化，即係同你多拉下講下。你自己譬如喺美國嚟計咧，其實美國你係住喺邊？ New York 係 Staten Island。 哦，即係你淨係住喺 New York 嘅。喂，喺 New York 嚟計咧，佢哋嗰個消費文化咧，其實係側重喺旅客啦，定係本地咧？ 睇你係邊啲鋪頭啦。如果近住啲旅遊區嘅話，當然就係主要就旅客啦。但係問題上就一般嚟講咧，即係喺美國嗰啲。國民啦，都一般都幾捨得消費。通常佢哋譬如假期啊，各方面時間啦，佢哋都可以一家大細出去食嘢。 嗱，我問下你啊，嗱，即係喺傳統咧，中國人嘅方法咧就係即係一樣嘢啦，生存個方法。我揾$10翻嚟，咁我咧就飲飲食食，供埋仔去讀書，我就使咗$4。嗰$6咧，我一定要儲起佢，儲起佢，儲起佢，儲30年都係儲。跟住咧，因為點解啊？我梗要留筆錢俾個仔啦，再唔係，第日有咩醫鬱？喂，第日病入醫院喎，第日死都有錢㗎。喂，其實美國人啦，如果賺$10嚟嘅，佢會留幾錢咧？ 通常我唔見佢哋有咩點留，通常咧就係佢寧願咧就係今日啲錢賺咗幾多，或幾乎使好多啦已經，幾乎使到盡咁細，使到突曬。 所以係咪就係咁樣衍生咗咧？喺外國個保險文化係比中國係成行好多，就係、是、喂我老咗啦，我有病有剩就交俾保險。 係。 跟住咧，因為你中國人嚟嘅就係永遠咧，因為動盪不安多啊。去同邊個買保險最實際係咪同自己買咯？所以咧就自己去保障自己啊嘛。 另外就係話喺美國傳統嚟講冇得入嗰個教育方面啦，所以就唔同話傳統唐人嚟講咧，就係會諗住哦老嗰陣時講咧就有仔女去 take care 咁情況。所以有好大分別咯。即係點解咧？通常美國嗰啲制度嘅話咧，啲仔女去到17歲或者係之後咧，佢自己搬出去嘅話就由父母還父母，自己要獨立。 即係好早啊，自立。 好早自立噶啦，已經。 喂，你自己嚟計咧，即係我知啦。嗱，你過咗美國咁耐咧，你都係即係經歷過啲青年時期啦，喺美國。你自己係咪都係你去到仲係同屋企人住啊？定係都係好自立嘅咧？ 我之前咧就係同屋企人住，跟住之後好短時間咧就自己搬出去自己就係讀書啊、做嘢啊各方面咯。 即係已經係自己好早獨立噶啦。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個傳統環境啦，我。唔可能話就係聚埋一齊，唔同話喺香港或者係澳門咁嘅環境啦。因為出邊去嗰個美國環境啦，好多時就話佢哋本身啲細路嘅話啦，即使自己有能力去出去揾錢嘅話啦，佢寧願咧就係譬如日頭做嘢啊，日頭不讀書，夜晚或者係揾啲 part time 去做啦，去自己維持。 因為香港澳門好多都係去到40歲人仲係同阿爸阿媽住埋一齊嘅喎。 哦，因為點解咧？因為係香港啊，或者係澳門嗰啲。樓價就真係好緊要啊！啲價錢方面啦，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有時或者你可以做20幾30年，未必可以供起一間樓咯。 係冇錯， 所以一個問題係咁。 供兩代嘅而家， 係啊， 經常都 係。另外加埋就係而家個趨勢嚟講啦，好多時即使有能力嘅話，寧願同埋父母一齊住嘅話啦，可以食住方面可以有得依賴啦。加埋唔使供得咁辛苦咯。 阿博士，你講講澳門人嘅消費文化係點樣？ 澳門人消費文化。 你講而家靚即係後生嗰啲定係點樣啊？ 各類 型啦、啊。中我哋呢咁嘅中年人士。 唔係我哋係你係後生，我先係中年人士啫、 哦。 你同 Stanley 都係後生。 我唔係後生啊。 哦，咁譬如我啲學生咁樣咧，佢基本上咧，譬如佢哋做 part time 咁樣噶嘛。 嗯。 咁佢多數都會使盡咁滯㗎啦，佢哋。 係。 係啊，即係鋪，即係個個月啊，譬如揾8000嘅，跟住俾一部分屋企人咯，其餘都自己做零用錢啊，全部，以佢哋成日同你接觸傾偈咧，佢哋根本上個個月都清㗎啦。 揾8000咪使7500咯，剩低500俾屋企啦。 佢會俾好少屋企，但係即 係 做 五百咯， 即係做啲意思啊，俾佢哋。 跟住同阿爸講，我揾得2000嘅都俾500你 嘅。係，跟住咁啊，好偉大。係，佢哋會係咁樣咯，同埋會追求譬如新出咩電子產品啊嗰啲咁嘅嘢，啊又有新機出喎，換咯咁樣。 男人最大嘅夢想咁，梗係攬住一個短裙妹，左手拎住部 iPhone 係咪啊？跟住再唔係以佢哋嘅嚟計係叫咩話？再揸一架新嘅電單車。 而家啲僆仔唔中意妹妹㗎，中意姐姐㗎而家。 所以 Boo 博士好有市場，極度有市場。 即係我同啲學生探討咗呢個問題好耐。 咁啲學生點啊？係咪好迷戀你啊？ 既唔係我啦，我啲老師嚟㗎嘛，邊啱嘅啫，係咪先？ 年輕男子係咪好吸引啊？ 唔覺喎。 嚇？咁你自己點睇啲？ 哇！你扯翻最中最應該講嘅嘢先啦，冇扯開話題啦。 我見你咁吸引，人又靚又叻，跟住又多追求者喎，咪順便探討一下咯。你呢、這個呢、這個話題咯， 我都贊成支持嗰個想法係真係。 邊個想法啊？ 係啊，贊 同你嘅講法啊！ 贊同我講法，好啊！阿 Stanley 即係同我咧，我哋大家嚇都係男人， 老人家啊嘛，係咪啊？ 唔可以大家利是咩？老人家， 你成日話啲老人家嘅 ，Stanley 唔係啊嘛， 我唔介意，係啊，即係係啊嘛，我唔介意。 Stanley 結咗婚未啊？ 結婚啊！ 真係啊！ 結咗啦！ 係可惜，我本來仲有個黃花閨女，諗住介紹俾你識，咁啊喺大學度教書嘅，都係個博士嚟嘅，咁啊可惜啦 ，Stanley 啊結咗婚，有冇細路啊？ 啊冇。 係咁啊，好嘅，因為細路係一個負擔嚟嘅。我自己嚟計，我都唔想要小朋友。唉，咁啊， 唔 係 啊 嘛，唔要啊，夠啦，有 真係真係一個好大好沉重嘅負擔，尤其是而家嘅趨勢嘅話，真係。 即係嗱，我即係揸住一個理念，好簡單啫。點解唔要小朋友呢？第一，人生啊 ，Stanley， 我問你，即係我哋大家都係有咁上下年紀，有咁上下經歷嘅人啦。你覺得人生入面係開心多定唔開心多？ 係痛苦嘅多。 係冇錯。咁啊，即係各方面嘅壓力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咧，由細到大啊，有幾樣嘢咧係長期咧係令到我係好困擾啊。第一咧就係即係嗰個，譬如自己啊，因為冇學識同埋呢個社會嘅現實啦，你冇背景，但你又冇學識，咁你變相咧即係做嘢好辛苦啦。咁其次咧健康啦，即係一健康其實疾病呢樣嘢咧係好痛苦啊。即係我咁樣講啦，如果俾我揀。即係我真係咁樣講得衰啲咯。其實唔去經歷一個人世，未必係一個壞事咯。因為我自己而家嚟計，我已經即係好多時啦。我即係已經係譬如我本身啦，手腳都斷咗，唔係咁靈活咯。咁另外再加埋即係自己個蛇，好多時都會即係都會唔舒服啦。我喺諗嘅，哇！如果我再過十零八年，點算咧？我坐輪椅咯， 驚唔會啦。 即係。我呢樣嘢係啊，我所以我應該唔要小朋友咧，因為我覺得人生咧，以往咧啲人就話，唉，梗係六成唔開心，四成開心啦，而家好慘啊，而家係都唔知道開心啊，一成都唔知道有冇啊，我即係可能阿博士你比較性格闊達啦，同埋你本身係即係你本身有學識，你嘅經濟能力同你際遇都唔差，唉，你都未試過優柴優米冇屋住嘅地步係嘛？好慘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嗰啲經歷咁樣，有時可能即係你本身你搞開書咁，你比較穩定啲，你亦都收入真係唔錯。我哋嗰啲可能有時自己又做下小生意啦，可能卜一聲咧講緊，喂唔見錢咁，可能少噶嘛三幾萬咯。 嗯。 我多可能係講緊十幾廿萬，30萬咁上。 嗯。 咁嗰個情況，你覺得哇？而家我唔見咗35萬，我係咪咁易揾翻個35萬先？ 即係好好痛苦啊！即係唔同話喂，我有時我個個月出糧，咁我都喺度打住本簿有得睇啊。 係啊。 咁我心諗哇，如果我好多時我有啲嘢我唔係自己去做嘅，咁我純粹靠份打工嘅，咁啊死啦！嗰份人工即係你話喂，我買層樓一定買唔到啦，而家咁跟住唔好話養架車啦，咁你話俾完屋企之後，喂自己使費其實都唔夠嘅，即係。即係覺得好痛苦咯，即係喺一個地方嗰度，你好難去，越嚟越難去自給自足啊。係 啊，我而家都慳住用嘅，而家都係。 即係我覺得，譬如好似 Stanley 喺美國嚟計，佢哋咧嗰個國家個福利制度咧，真係係好㗎。係 啊， 即係譬如你哋嚟計，除咗話錢之外，你哋有各式嘅機構點都好。即係譬如話都會有罐頭啊，有食物啊，有唔同嘅支援啊，唔係淨係錢啊。同埋咧，嗰個國家咧，人啊，雖然而家咧都講緊新一代嘅人，好多時候玩電腦啊，沉迷喺啲虛擬世界啊，個心靈上冇乜呢個得著。但係其實倒翻轉喺外國嚟計，大家會使錢之餘咧，大家咧都係好多時咧，即係嗰個交流咧，人同人嘅交流咧係濃厚過香港澳門嘅。即係譬如你話我唔知 Stanley 你讀書時候或者而家有冇啦，譬如喺外國好興玩 table game 啦，即係玩啲桌上遊戲咧，可能大家話即係圍埋我當玩大富翁咁玩日嘻哈哈咁樣。咁而家澳門香港咧，嗰人同人嘅交流咧，即係我咁樣講啦，可能即係我比較悲觀啦，啲人越嚟越虛假，我覺得係 啊， 好痛苦啊！即係好多時候你覺得我做嘢戴假面具唔緊要啦，喂，我對住啲人。尤其是有時對住一啲好重要嘅人，你都仲要戴假面具，甚至乎你會覺得啲人咧越嚟越自私啊！即係呢樣嘢就係你對人好，你唔好要求人哋對你好都算啦。倒翻轉係不停咧，即係啲人係因為見你個人好啊嘛，咪越嚟越係好多嘢係一下一下咁樣去利用你咯。咁仲要嗰種情況咧，你會發覺咧係。以往嚟計，可能你會喺職場上啦、做嘢上會係遇到哇！你發覺啲人好多時咧，生活上或者點樣咧，甚至乎有啲小朋友都係咧，變得好有機心啊！係 啊， 即係嗰個你覺得好痛苦啊！喂，其實做人係咪真係即係要去到咁咧？可唔可以大家簡單啲、真誠啲，或者係你會覺得越嚟越心痛嘅一樣嘢就係你去好珍惜身邊嘅人，你好珍惜身邊嘅人，你會覺得。有好多嘢你會譬如你好俾心機啊，或者係你會維持住個關係啊，大家攞個心嚟相處，但人哋唔係咁諗嘅，人哋倒翻轉咧，其實即係佢會覺得冇咗你或者係失去咗有啲朋友冇所謂㗎，我有乜所謂啫？我點會後悔啫？我咪再去揾嗰啲新嘅咯。即係而家啲人嘅心態係咁啊，甚至乎你話唔好對朋友啦，對家庭即係對屋企人啦。兄弟姊妹啊，對啲老人家嘅心態都係咁咯。但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是，點解我唔需要小朋友就係、是、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好慘，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世界好多嘢冇得取代，包括人同人嘅緣分冇得取代嘅。即係好似我之前節目都講過啦，我哋嗰啲叫有朋自遠方來咧，即係譬如哇次次咁樣，譬如我就算我哋自己去出 trip， 譬如我哋去中國或者去香港做下嘢，喂我哋衰極啊，都拎兩盒蛋卷，拎盒杏仁餅去。打下招呼啦，而家啲人唔會噶啦，即係冇嗰種心咯。即係有時話你唔係話要送啲好貴嘅禮物，但大家即係有冇嗰種心喺度維繫住咧？啲人都好似冇咁樣。即係我都係有，而家身邊係有極多人係點啊？揾親你梗係有要求嘅，即係梗係有啲嘢要揾你啊。最簡單嘅啦，借錢啦，其次咪、即係可能十年唔揾下你嘅，唉，同男朋友散咗啊。咪揾你咯，跟住有啲咪我呢排有啲咩事俾人恰啊，喺屋企有人出咗事啊，再唔係好似我哋呢年紀而家好興噶，揾你嘅第一次咪就係、是、喂我結婚咯，跟住第二次就係、是、我仔擺滿月，第三次 離婚， 唔係離婚呢樣嘢我哋啱先講啦，第三次再揾你嘅咪就係、是、喂我。阿爸阿媽或者係又唔喺度，你過嚟啦，或者點啊？咁我係話曬都由細到大啦。咁再第四次嘅時候，好多時咪就係、是、喂阿俊啊，我先生啊，或者係乜乜乜啊，咁唔喺度啊咁樣，咁即係見咗一面啦、啊、咁樣。即係啲人好悲哀啊！中途都 skip 曬咧，喂即係真係好怪㗎，甚至乎有啲朋友咁，我係不停嘅。 我係有去揾佢，但冇去做咧，都問下佢，即係喂點啊，近排點啊，甚至即係咁，但係咧，佢哋都係會咧，我冇啊，我做嘢好忙啊，我點啊，跟住佢就會好冷落曬身邊嘅人，跟住去到佢再揾翻嘅時候咧，我想即係同有啲人講就係、是、你揾翻嗰個人唔喺度噶啦，甚至乎即係。嗰、那個唔係話佢係咪死咗啊？點啊？嗰個情感都唔喺度喎。 嗯。 即係有冇人係真係可以一直對一個人好，或者係好無私咁去對一個人咧？我成日都話可以嘅。一嗰、那個係你屋企人，可能你阿爸阿媽，你唔好知咧，你嘅仔女會咁對你啊。 係啊。 你阿爸阿媽，你上一代或者咁講啦，啲六七十年代人都或者會嘅。咁其次啊，咪就係、是、除非嗰人真係好愛你咯，或者佢同你係真係有啲好。劃分唔到嘅關係，佢真係好愛你，咁佢咪會咯。如果唔係而家嗰啲，即係啱啱所講離婚嘅問題啦。而家即係我成日覺得啦，哇，有咩人信得過啊？即係好似咁樣，我自己嚟計，我都成日都話喺節目講啦。今年2021年，我身邊哇，淨係計分手、離婚十幾批人。 嗯。 因為結咗婚都即係阿博士都同你講過啦，一結婚有冷靜期啊。 係啊。 有30日冷靜期喎，跟住30日，跟住就。30日內，跟住誒佢 cancel 咯，跟住唔見咯。哇，大佬，喂，我哋嗰輩人 唔係喎，離婚都有冷靜期喎、 啊。即係但係冇用㗎，即係你要去離得婚嘅，你結嚟做乜啫？即係我哋嗰代人嘅心態就係、是，即係難聽啲講，就算我結得婚嘅，就算我老婆聽日撞車攤咗，就算佢之後有問題，佢吸毒，就算佢做雞，咁又點啊？你結得婚，你係我老婆，咁唔通我同你結得婚，去到你有問題？你有咩嘅時候，咁我就同你嚟啊，跟住我再揾個好啲，冇可能啦呢樣嘢，結得婚就唔會遇嚟咯， 嗯、 即係可以嘅，一係你殺咗我啦，一係嘅咪一係嘅咪就係點講，即係我係唔會咁諗啊，即係我可能我係比較老一，即係個思想比較守舊啲咯，但係而家啲人咧，我身邊啦，又我識得有啲朋友啊，我真係唔明白，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啦，我唔開名啦。我有啲朋友咁樣結5次婚， 哇！ 係佢今年係39歲，佢結咗5次婚。 哇！ 係 佢以為我以為係我哋啲咁後生嘅啫，39歲都唔細噶啦噃。 唔算好大咯，但係結咗5次婚咯。 哇！ 係啊， 係因咩原因咧？ 緊有無限嘅原因㗎啦。咁好多時都譬如話 是不是肥啊老婆第一个最简单又肥又矮的这些。 我先不要讲这些外在因素很多原因就是没有感觉咯。因为没有感觉。 其实我觉得。 觉得不好。 感不感觉是一回事咯。 不是这样的其实老实讲即正如一个心态你和你阿爸阿妈会不会因为没有感觉他就不是你阿爸阿妈。 一定 不会啦。如果你结得婚的话那个不是只是你爱上面的人已经即是讲的那个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 我觉得是成为一个亲人这样的。是 啦。即是那种不是只是爱。 所以未上次我咪第一集咪讲什么感情挫败的时候我咪讲过即是已经当那人一起这样已经当是一个亲人咯。 是啊、 即係唔係話係表面上一個感覺咯。 如果你當得佢一個親人嘅話，咁你點會諗會有分開嘅時候啊？ 係咯，就係呢樣嘢。 但係而家啲人咧，即係你唔好話對親人啦。嗱，好似以前咁，我哋老一輩嘅人，如果我養寵物咧，嗰、那個寵物咧，我離開我咧得兩件事：第一，佢真係壽命已盡；第二咧，我真係已經係照顧唔到佢。例如我而家住嘅地方唔再俾養或者點啦，係一啲硬件因素。我唔會因為一啲譬如我養嗰只寵物。佢而家病啦，或者佢個樣，而家冇以前咁得意喎，俾咗人啦，唔要咯。哇！我見而家啲人養寵物係點啊？養咗跟住咧，我你跟住帶去寵物鋪，喂，你又話只寵物唔會大嘅，而家又大咗幾多幾多？我唔知屋企擺唔落啊，你俾我隻新嘅我咯。即係而家 有啲咁嘅嘢㗎。 有，即係而家啲人咧係會係咁樣，甚至乎咧好容易咧，可能我好中意一隻狗仔嘅，係啊，好中意佢，好中意佢得好犀利，養兩個月之後俾咗人咯。 我會對佢哋不離不棄咯，譬如我之前有一隻貓啦，養即係而家都係養緊只貓。你知屋企養5隻貓噶嘛？咁其中一隻咧，啱啱執翻佢嚟冇幾耐嘅時候，冬天啊，未打啲防禦針咧，跟住佢就病咗，發燒，跟住感冒咁樣啦，發燒，令到佢上呼吸道感染，跟住眼啊眼管又閉塞啊，成日打噴嚏啊，即病得好嚴重，跟住去獸醫度睇啊，日日帶佢吊針咯。 吊針吊咗成個月嗰只貓仔，即係我都我哋屋企人啦、啊，都唔會放棄佢咯，因為覺得你收養咗佢翻嚟就成為自己屋企人，即係成為自己家庭裏邊一份子咯。 咁係有愛心同責任感咯、 啊。係啊， 但而家啲人係冇噶嘛。 你冇理由執佢翻嚟，你唔冇責任感，你既然帶得佢翻嚟，你要愛錫佢咯。 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咧應該咧要等啲人咧係要有責任感嘅，應該嗱，我哋記得我喺 Facebook 咧分享咗咧，喺啲歐洲嘅地方咧，例如愛爾蘭咧，咪你結婚咧、 哦，結婚一個。 如果嗱你結婚咧，佢有俾你揀嘅，咁咧如果你結婚咧，你係有限期，佢叫你揀限期，如果咧、 啊、 你揀一年嘅話咧，你要2000欧罗嘅，咁如果咧，咁同埋咧佢會俾一大堆嘢你睇咧，就係咩叫婚姻咧咁，因為佢覺得你揀既然係結婚係個限期一年嘅。咁即係你根本就唔知咩叫婚姻啦。咁、你揀5年10年咧，其實咧佢都係會收費都幾貴下。咁如果你揀咧，佢有一個年期就係你揀100嘅。咁你揀100年嘅話咧，基本上咧佢就係俾一張嘢你咧，就係話祝你白頭到老啦。咁跟住咧，咁啊收一個好平，跟住收你幾毫子嘅啫。咁啊一個註冊費啦。咁啊即係我其實我覺得咧，澳門應該咧都要，或者係香港都應該行呢套嘅，就係、是。你結得婚，跟住咧你咩一年內啊，兩年內離婚啊，或者點咧，應該要收佢罰款，我覺得要收個 penalty 啊，係要咁樣做先得嘅。咁啊，如果唔係，我覺得即係現代嘅人咧去睇婚姻，係睇得好兒戲咯，即係好隨便咁，好似而家啲人咁我識到個女仔，我都話。我今年26岁，我今年28、29岁啦，唔得啊！我下年30，我一定要嫁，跟住就為咗要嫁而去嫁咯。跟住佢就會忽略咗一啲身邊可能係即係對佢好好嘅，但係根本對方個男嘅真係未做好準備同你而家一齊嘅，你都唔去等啦。你為咗要嫁，跟住去嫁，結果我認識得呢啲嘅咪全部離曬婚。 嗯， 係啊，或者甚至乎啦，咁我認識得有啲女仔而家要翻大陸揾男朋友。咁喺我角度，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即係佢話國內啲男仔仲好啊，有風度啲啊，有教養啊，點？老實講啊，譬如喂，你喺澳門即係你身邊都好多男仔噶嘛，點解你唔去睇下你身邊其實會唔會有啲好嘅人存在呢？其實唔一定係你講到咁差嘅喎，但係都好現實嘅。我識得好多嘅結婚嘅，一係佢為咗滿足自己真係想結婚，第二嘅為咗錢。我認識很多女仔都是，咁、結果而家就所以點解啲嘢咁脆弱？我覺得就越嚟越咁咯。哇！呢一節咧無端端咧，即係我哋講下澳門嘅消費文化，講咗呢個咩啦。咁啊 ，Stanley 係， 咁啊呢節時間其實差唔多啦。咁啊，今次嚟到澳門啦，有冇興趣？既然嚟嗱咁難得，既然嚟到啦嚇，專登美國過嚟啊，有冇興趣？我哋再講多一節，即係你講下自己嘅價值觀啦，或者係你嘅睇法啊，好嘛？因為頭先都係我哋講嘅，好嘛？ 好啊，冇問題。 好。